มันหันแต่สำนี่หาว่ามองมันหันก็ดีแม่อ้างว่าอยากฟูชีอ้างว่าอยากฉีกใจเขาอ้างว่าอยากเปลี่ยนตาตาเลยว่าจะหนักเขาอย่างตั้งจีแล้วบอกโอ้นี่ก็เสียงไงชื่อสำท้ายหนีดีจะว่าตักมาหรือจะฟูชีก็หนีมหรือจะฉีกใจก็หนีมหรือจะยันหยดก็หนีมหรือจะฟองซางก็หนีมมันบ้านหลังอ๋อโอ้ยเอาฟองได้ที่เดิมซางเออโอ้ยเอาเกาได้ก็ยันนะพักหอยกับยังกองสัมภายหลิงนิ่มอะหลิงเศร้าหางจีนิ่มอะแอบจีเซ็งจีละมันปักแต่สัมภายหลิงมันปักจีนิ่มนี่ก็จะหนึ่งที่เลยอ่าพักพาเจียงอะชักการได้ยาวเลย我就拿那支长经啊，问福贤和尚。福贤和尚啊，系个人发，会问和尚啲法子嘅。在洞中法林啊，住咗九年。佢纪念堂啊，你住咗十多年，坐嘅嗰是严正。福贤和尚在泰国龙华寺啊，当九年方丈。佢帶啲錢翻嚟幫忙攞和尚咧慶呢個南華寺。南華寺嗰個善望啊，係佢出嚟起嘅。我趁口問下，太和尚咧，個南華寺嘅善望咧，你出嚟起嘅？唔係，佢冇成。佢心裏頭冇起善望嗰個念，亦唔承認自己係出嚟起嘅善望。呢、这個就心態嚟嘅，你嗰邊我哋啊，係我一個人出曬，啊我出咗幾十萬啊，嘅南華寺嗰時講嘅，幾有啦，呢、这個就怕供啊，收到啲人啊，虛埋入谷咩，係咪啊？有善都抹咗佢啊，何況會做惡？因此咧，建立萬法就建立萬行。心喺離萬行嗰個念啊，布施就布施，從自性建立布施，絕對唔會話有一個布施利益眾生嗰個念啊。啊，呢、這個心喺離念就得，呢、這個就講呢個心喺離念啊。唔係在界人咧，我布施咯咁樣哦。甚至後記緊自己嘅布施，有派人家唔知道，萬物報知。那命嗰度人人都知道你嘅功德，你啲功德俾人家知道啦，啊，將來你一定受果報啊，受果報又俾人知啊。再講呢個世界嚟做大富翁，啊，人人都知道你受果，你呢個果報啊，又落咗人天嘅福啦，唔係成佛嗰個人啊，成佛嗰個人咧布施啊，要離相。布施有無念啊！我喺呢個《金剛經》講，菩薩布施不自識布施，不自性向未觸發布施。諸菩薩，菩薩應如是布施，不自意相，冇咗布施嘅相咧，何來有布施嗰個念咧？出心態嚟念咩事啊？嗱，呢個咧建立萬行受供，心態嚟念。然後得，呢、这個就係功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自性啊，流出萬行，萬行不離自性，呢、这個就叫為功。又如日放光明，光明就不離日咧。呢、这個就名為功啦，係咪啊？有呢個龍王落耳，呢、这個耳啊未曾離開龍王。龍王話落幾多粒就幾多粒，呢、这個耳啊就未曾離開呢個龍王啊。古人話：蚊蟲龍，風蟲虎啊，聖人出就萬物到啊。文行咧，呢、这個文就嚟，呢、这個龍一行咧，呢、这個文就嚟啦。文未曾離開呢個龍啊，智性嚟建立萬德，萬德未曾離開呢個智性啊。若不離智性，你有功啊。智 山只不連夢啊！啊，呢、這個咪有功啦、啊。所以在嗰度禪宗大家嚟講啊，有子就有份噶嘛。智勝三萬行，萬行不離智勝，呢、這個咪有份有子咯、啊。在藏洞中嚟講咧，就有份就有神噶嘛。啊，智勝三萬行，萬行不離智勝。呢、这個咪君臣啦、啊，啊，又即太就即用嘛，用不離太嘛，從太起用，用會離開呢個太，呢、这個咪啊，即太即用咯，即太即用，嗱咪就有功，嗱不離自性的事功，應用無厭的事法，自性起用啊！利益眾生啊，或者斷除煩惱啊，尋勝救苦啊，啊，即之用論離之用啊，即應用無厭啊，誒、啊，從自性起用咧，係普度眾生，終係冇呢個痕跡，冇呢個痕跡嘅，啊，有痕跡就有厭啦，冇痕跡啊嘛，叫做應用無厭啊。所以古人問呢個孔子咩叫善呢？人人都講受善，孔子啊咩叫善呢？不入室，不切職，不入呢個室。呢、這個善啊，甚至毫無呢個念，叫做不入室。做就即管做，甚至毫唔會有呢個念啊，叫做不入耳室，不切職。做呢個善咧，做就做，唔會留呢個痕跡俾人知道嘅。啊，冇呢個痕跡嘅，救咗你，你都唔知道邊個救，佢冇呢個痕跡噶嘛。誒、啊，唔會留呢個痕跡，留咗呢個世間啊。那係觀音菩薩慈悲救苦，苦就救啊。有冇觀音菩薩？太唔多觀音菩薩啦，佢冇呢個痕跡流落呢個世間啊！啊，家師慶慧吹落大火行，面被觀音食，火行變成池，火行變成蓮池啫，救咗你出火行。但觀音菩薩太唔多嘅，觀音菩薩唔會留呢個痕跡嘅，俾你見嘅，係咪啊？好似呢個龍王落雨。以一隻智人萬物，有冇痕跡啊？龍王啊，你揩都唔到嘅，佢冇呢個痕跡嚟表示嘅。唔同世間啲人做少少啲功德，害人家唔知道啊，俾你見嗱。而、啊、家我領係幾多錢嚟布施咧？誒、哎，快啲攞個影相機嚟影起佢啊！我呢個寺廟100萬，估計乜嘢？佢哋有個跡嘛。一有跡嘅，呢、這個跡就落咗你個世界，點解化之唔得人欠嘅果報咧？佢冇呢個跡嘛，有跡就有厭咯，無跡佢就無厭啊！佢呢個功德咧，由蓮化出污泥而不厭嘅，唔係別的化，別的化咧嗰啲水佢哋厭咗咯。佢呢個係蓮化嚟嘅，唔厭水嘅。啊，唔厭呢個三界嘅，佢係到涅槃嗰個彼岸啊，不以萬花疲累嘅，所以佢就應用無厭啊，應用無厭就得啦。所以做善事利益人太做，但係唔留呢個痕跡咧，人家見就見佢唔到啊，佢冇咗呢個痕跡俾人見噶嘛。呢、这個就應用無厭是德嘛，所以呢個功德，我咪梁老大又點樣咧做得到咧？梁老大我喺幾度練有痕跡係咪？啊，我又到幾度賺係咪有呢個痕跡？啊，我又債得幾多債，供得幾多供得幾多次債，啊，總係有呢個痕跡。一有痕跡啊，就落在一落落就。落在呢個任界，落在五任，落在十八界，係咪啊？分明咯，拉呢個天地啊， 對我們有多大人，他有沒有痕跡，一點任性都沒有。天災天浮地災對我們多大功德，從來沒有痕跡的嘛。這個呢就無謂的功德嘛。我是趁現這個鳳一脆，百化都成害，百化都害。趁鳳就哪裡買不到的嘛。如果沒有這個趁鳳來吹，百化自己不會害的，是吧？趁來就百化害，百化害你見到，趁呢就哪個地方買不到的，它沒有這個痕跡嘛，無為無相的功德嘛，所以就應用無厭是得。日物功德發生，但以此作。陸祖說你問這個功德，功德就發生了，發生的功德啊，發生之後有慈悲喜捨，是不是功德？大慈、哦、大慈之法以眾生之樂啊。我們天天飲水，誰個人給水我們飲啊？你們大家醒下啊，我們天天吃飯，哪個給得飯我們吃呢？天地都未出嗰啲五谷嚟供養我哋咩？呢個咪法咯，係咪？再講廣東啲人有山林嘅正氣，即係地下就生咗山鏡俾我哋食。即係韓國嘅地方啊，冷到了不得，地下就出啲過濾粉俾佢食。呢個咪法咯，係咪？所以這個法啊是無味的，沒有痕跡的，所以這個呢，這個功德就是法身，法身的功德，法身之後有慈悲喜捨的功德，有六波羅蜜的功德，有戒定慧的功德，有啊，有那個知一切惡，受一切善，到一切眾生的功德，一一不離法身，所以日物這個功德不可以離開法身的。日物功德法身，但以此作，但以一定有見性，重生起慢行，慢行的就不離自性，慢行到眾生沒有痕跡的，那陣時候就變成功德了。但以此作是真功德。若受功德之人，甚至不輕，常行佛經。教我哋學咧，受功德啦、啊，個個都話考到佛堂嚟做功德，個個都嚟做功德。點樣做咧？功德方面做唔做得到咧？嗱、啊，六祖講哦，若受功德之人啊，甚至不輕，甚至又冇叫慢，冇咁過，唔會蝦人唔起，不蝦人唔起就冇叫慢，冇咁過，冇煩惱，呢、這個就係功、嗯。你冇咁啊，點可以降服自己嘅煩惱？你能夠降服自己嘅煩惱喎、哦？甚不輕慢呢，你就有功。唔係話乜嘢，我出錢就有功啊！出錢嗰面有錢咪出錢。出錢啊！呢、這個叫慢煩惱未能降服，依然係冇功。所以甚不輕啊！甚至不輕啊！甚之後唔會輕人嘅。啊！一切眾生都係未來嗰份，唔敢太輕佢。一念微記都變紅幹光，我哋唔敢欺應個初學嘅人。初學嘅人啊，用慢精進，佢可以俾我哋善成佛啊。所以我哋嘅心呢，慢不能有功過，有我慢，有煩惱。嗰陣時咧，降服嗰個煩惱咧，心就唔會輕一切人啊。有呢個功過我慢啊，多數都欺人起嘅啊。沒有這個功過我慢呢、那時候心就不平，沒有了煩惱了，這個有功的喔、哦、常行普勁，心就沒有叫慢了、那時候普勁一切、 天亦應，地亦應，山河大地都有共敬，普敬一切嘛，人一經啊，比靠你，有婆媽，有婆兒，我哋都共敬下。我不敢慶耳班，耳班大方作佛，我哋共敬下嘛，係咪啊？父母亦共敬，係咪啊？慶大姊妹朋友一律都要恭敬，這個常行普敬嘛。那麼乃至呢，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要恭敬，我們拜佛用這個恭敬心來拜，我們誦經用這個恭敬心來誦，乃至人家稱我們南無，我們都用恭敬心來南，這樣常行好勁啊，係咪啊？就算行一步路，我哋都有一個恭敬心，係咪啊？我哋唔能夠粗魯嘅，恭恭而也，翻緊個成行好勁，好勁一切，一切都係未來之分，國土嘅就佛土，人咧就未來嗰個佛，出成行好勁，出古人話敬天敬地。嗰個話唔會錯嘅，敬天敬地唔係嗰啲兒父嘅，大聖人咧就敬天敬地噶，國王尚且都要自謙，佢都能夠敬天噶嘛，出上行普敬，上行普敬咯，心呢下就冇叫慢咯，呢個就咁得，心無叫慢，不聽人就有空。成行普敬就有德，甚至不聽成行普敬，心常聽人吾我不斷，即至無功。心啊，常常揩人唔起，係咩煩惱啊？這個就共過喎，我慢嘅煩惱啊。有共過我慢煩惱咧，你有呢個我相啊。我嗰個相就有啦，揩人氣就我相，我相重就揩人氣，常常慶人咧，佢帶又唔我，係我相太重喎。呢個唔我，因為我相太重，揩人氣就我相太重。呢個我相可唔可以斷咧？可以斷嘅，但係一邊嘅我相啊。大意念可以斷咗佢，冇我。大意念有我相啊，大心念又可以斷咗佢，冇我嘛。不過有啲人識佢用功，一念有我，念念有我，變咗我相唔可以斷。我相是可以斷，你自己唔肯斷。但一念有我啦，你大意念可以冇我噶嘛？大一念埋就有我，大意念。覺嗰陣時咪冇我咯，係咪啊？但一念埋有我，但一念不埋就冇我嘛。所以我不變，六祖話講出，你呢個我相唔肯變，自己唔肯整個我相去斷出佢，我相可以斷嘛？我哋大一念咪有我相，我大一念可以冇我相，呢個我相咁足，大一念可以無我。一個大意念無我咧，你哋有共；若果咧大一念有我，大意念有我，念念有我，我相不斷，即至無功，你冇共。我念佛啦，咁啊，你呢個我相念念都還係咁樣嘅，你念佛未有共冇共？係咪？你出去親近善知識參望，十年來你呢個我相都唔減少啊，你就冇共冇共，所以我哋呢個我相可以斷斷咗我相咧，就無我咧，你哋有共樂啊！拉《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呢個咪共咯，我相是可以斷噶嘛。你唔執佢就冇我啦，好似我執呢個茶杯我，唔執佢就冇我，一執就有我咯，你不執佢就冇我啦嘛， 性去往不實，直至無德。自性呢，你有咗我相，我相就佔咗個自性。呢、這個自性就唔係真實嘅啦，變咗去往。自性之後有我相喎、我相啊佔領咗你個自性，自性嗰陣時變咗去往就不實啦。自性去往不實呢，有咩功德？冇功德咯。如果自性真實，從性起受，六道萬行齊受，你有得。自性有得我相咧，從性起我貪嗔痴，嗰陣時變到冇得啦嘛。所以自性不去妄不實，即自無得。未悟我自敗，常聽一切苦。以的嘅嘅加油啊！個我。我相啊，自覺自大，所以常慶一切故，常慶一切，你即自無得；我自大，你即自無空。善知識，念念無間的是功，心行平，即是德。佛祖話：善知識啊，前念、今念、後念，念念咩？無我。呢、這個就有共喎、一念有我就冇共啊！前念、今念、後念，念念呢都見性，呢、這個名係有共。念念無間啊，都見自己個自性啊！念念無間就是共咯。我是淨土的人，前念佛，後念佛，念念都係佛咯。啊，那咪就有共啦、啊。啊！前念物佛，哦，大念都唔系物，系妄想，有咩共咧？就冇共啦嘛。所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无间见性，呢、這个名系空。心行平直是不见性啦。呢、這个心咧而起行，呢、這个心行啊平嘅平淡嘅，心行嘅平淡。平淡就冇高下咩，咪有得咯。心行直，直就正直；心行正直咧，都冇扭曲嘛，咪有得咯。即系心行平淡，正直无高下，无扭曲，呢、這个你名为有得。念念无间见性，就名为有功。自修性自功，自修身自德。佛祖讲咩叫功德？性就心，修性修心咧就讲共。我哋呢个性先系修咧，朋友。世界花就佛花，我哋借呢个大学嚟讲啊。大学系赞知识嘅嘛，赞知啊得咗孔子个心法，佢有佢话，知之就在得物。得物而后知止，知止咧，你而后以成，以成即而后心正，心正以成知止。得物都系属于嗰个性。我哋想守呢个性咧，点样守咧？得物啊，物个万物，得物嘅利欲啊。利欲嗰個智慧就生，所以得物而後知之嘛。呢、這個物你唔得佢咧，就必定有欲，有欲咯何來有智慧？所以得物而後知之嘛。啊，得一切物欲咯，呢、這個智慧就嚟噶。所以我哋脆脆咧就著咗呢個物欲，尤其是現在咧叫做文明嘅世界，物質嘅享受。多一個香菜就多一個肉，多一個肉就少一個智慧。我哋要格物嘛，格物離欲，離欲呢個智慧就生啦。所以格物而後自知，呢、這個智慧一生咧，自知就而後已成啊。自知咧就破白嘅，呢、這個意咪成啦。你有咗呢個煩惱白，你嘅意啊點樣成？你想成都成唔嚟噶嘛。所以知之，你以后已成； 鸡鸡的拼马嘛，拼个马咯，那个鸡就成了。一成以后心精呢，那个鸡一成呢，那个心就精了。所以呢，格物致知，以成心正呢，这个就自修性的名字为功，这个就功啊，性就是心又嘛，以又是性，心又是性，智慧又是性，不过再重要就格物，我们受这个性啊，从这个物不是下手，格物以后致知，致知以后以成，以成以后心正，这个就自修性是功。自修身自得啊！你讲到修身啊，修我哋嘅身体，万你以呢个大学讲好咧，身修啲以后家财咪，家财以后国治咧，国治以后天下平咧，天下平，而家是你嘅身体，你嘅身体见证天下都系平，国治而家是你嘅身体。啊，你的身體啊，辨證啊，你國家就治啦，國就國國王，上行就下效啊，國王哦慶善，全國人都慶善，國王有和，全國人都有和，係咪啊？國王勤力嘅，全國嘅人都勤力，所以咧，你呢個身體正嘅，呢個國家就治嘛，家財。你一家都不止，你这个身体啊，正的一家人的财啊，个个都跟你学嘛。修身，修身就家财，你这个身体修得变变正正的，你再嫁这个嫁又财，再国这个国又治，再天下天下太平嘛。所以这个修身呢就有得，是吧？你这个身体啊，孝顺父母，这个儿子咪跟你好，一家人咪跟你好啊。所以咧，修身嘅家财，家财嘅国字，国字咧就天下啊。这个咧就自修身是啊，善知识，功德随自性的内见啊，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六祖讲啊。善知识咩功德？功德从自性嗰时见出嚟。呢、这个性德咧，自性布施呢个功德，自性布施啊，自性清净呢、这个你又系功德啦，自性忍辱呢、这个系功德啦。所以功德从自性嚟内见，自性修到波罗蜜呢个功德，功德随自性内见。不是從外邊用物嚟布施用從來供養，自所求也。有錢都能布施，有物就能供養。用呢個財同埋物布施供養，自所求也。你一定有見性，從性起受，然後供德。是福德以共德别，福德咧就有声啦，共德就无声。福德系有为，共德系无为噶嘛。福德系属于呢个色身，共德系属于法身啊。福德咧就生死轮回，共德咧就大波涅槃啊。所以是呢个福德同共德唔同。福德就有声，有个声嘛。功德就无声嘛，无声咧就不生不灭。有声就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咪人间嗰个福咯。不生不灭咪涅槃之因咧。所以呢个福德同功德唔同。无大就不识真理啊，被我祖师有波。无大啊，不识真理。真理有两个，我控真如之理，这个人控；法控真如之理，这个法控。无带啊，良无带不识，我控法控真如之理啊，所以他们着相来布施啊。达摩据理而说，万 佢係人欠嘅福，如眼如化，誰有不實啊？非我早是有歌，非我早是啊，講得同佢，但又冇帶咧，不知道我控發控嗰個真言之理，即聲嚟報事，所以答我話全無功德，非我早是都有歌，講錯，此事都有問意，大子常見。生俗叫阿弥陀佛，现身西方，请和尚释德善地化咧，现微拖延。第一个贴完贴咗啦，现在第二个，此时你又问，佛大子啊，常常见到。出家的僧人，在家配侍嗰個族人咧，個個都會炸咗一副佛紙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個個都念佛咧。念佛嘅宗旨咧，人人都想生西方啊！生西方啊，臨命中的時候生，但臨命中的時候到底生與不生咧？誰人知道？所以到底生與不生呢？我請和尚講一講啦。念阿彌陀佛咧，發現啊生西方，到底臨命終時生西方，亦或不生西方？請和尚先不生彼法，彼就指西方。現離破而，此書話，呢件事情我有啲疑啦。人人都念佛。讚俗的念佛，咁生唔生西方咧？生咗西方之後，有冇人翻嚟叫我哋講咧？我而家生咗西方，亦唔見有人翻嚟叫我哋講咯。所以咧，我哋有疑。一個方都唔生啦。我哋讚俗都係念佛求生西方，一個講唔同咧，又好似講唔同，即係現離破而。呢個。所以此棍善兄未能以識的六祖大師話未使棍你好地聽的我未能啊聽六祖啊對你解釋世尊在舍利城中世尊講嗰部經啊在邊個地方呢未能就知道未能有呢個無師之啊有啲字唔知啊！古來嘅事情咧，雖然係滅，但自性啲後輩捉嘅。咩自性啲後輩捉嘅？我講個譬如俾你聽嘅，我哋小孩子七歲八歲啲事情咧，咪已經過去咗冇曬。但我現在咧還記得，有個印象啊！我記得七歲起官，八歲讀書。悲觀的時候話大老師太散敗我都係記得呢啲事情咪過去都冇唔需要呢個錄音機嚟錄片嘅。我哋個心又記得好清楚。所以過去嘅事情不離自性啊！你見性的時候，起碼發自唔知啫。你見自性啊，過去幾多佛出曬，你都知道。我哋佛師咩法？你啊清楚咧，佢未曾離開我哋嗰個自性。在自性之後成佛，在自性嚟説法，我哋見性咯。我明白，過去咩嘢都知道啦。所以六祖咧，雖然間佢未曾啊看見啊，但係過去啲事情都知道咧。我曬住咯，就舍利哥，知道就舍利哥。奇士級古讀完，佢哋入咗個奇士級。説曬方你引化經文，錄咗落講呢個意，入咗你個名嘅。化極經典咧就佛説阿彌陀經，佢入咗佛説阿彌陀。佢話呢個曬方你引化經文，何以曬尊講呢個曬方引化經文咧？曬尊到無名嘅人咧，就唔將道嘅喎。 乃至受記作佛咯。啊，但係有啲大智未曾遇到。啊，曬天不夠入涅槃喎。啊，佢就想下咧，我啲大智有啲未曾遇到喎。我不如借嗰啲大智啊，送到極樂世界，叫阿彌陀佛嚟教翻佢。咁樣咯，叫阿彌陀佛嚟教化釋迦如來啲弟子啊！阿彌陀佛在哪裡？在曬放啊！引就接引，得曬放阿彌陀佛接引我啲弟子嚟教化佢，教到佢開悟。呢個咪引化經文咯，曬放接引教化，教到我啲徒弟個個都有悟道。這個題目講得非常好喎，曬放嚟引化經文，比佛說阿彌陀經嗰個境界還好嘅。佢咪教得曬放，能唔能夠接引？阿彌陀佛有48圓啊，可以接引我啲弟子到曬放嘅。啊，到得曬放，能唔能夠教翻佢哋悟道咧？化開見佛無生，係咪得到咯？所以話，大尊啊，就呢個舍利弗，其次給佢讀言，設呢個曬放引化經文，分明去之不染啊！呢個境界何方哦？曬放嚟我哋娑婆唔係好染啊，點不得染呢？曬放嘅在我哋心內，極樂而家是在我娑婆嘅在心內，心呢後有。娑婆有極樂，極樂娑婆都靈心所現。啊，明白自己嘅心咯，哦咁樣咯，娑婆極樂都是在心內，不隔有咩演咧？係咪啊？好似不隔啊咁樣。嗱，我舉個譬如俾你聽，我心之後有靈驗咒，我亦有大悲咒，大悲咒同靈驗咒就唔同咧，大悲咒同靈驗咒不隔。佢哋兩個啦，阿彌都佢都冇隔佢嘅。你叫我念大悲咒，南無係咪？咁樣咯，我哋念俾你聽。如果你叫我念靈咒咧，我又可以南無啦、大羅陀啦，我可以念俾你聽。更多係大悲咒同靈驗咒，在我哋嘅心裏頭啊，更加得隔。咁現在明心啦，極樂同我哋娑婆。根本係在心內，哪裡染呢？就分明去之不染啊！佛法有時有理，一時上嚟講下咧，我講理咧，一論上師，一論呢個事上嚟説咧，理數啊，理數啊，有得講108000，呢個極樂就淨土嘛，娑婆就毀土嘛。美土啊，同淨土當然咧，就有理數啦嘛。理數啊，就108000。咁啊，呢個108000你又講乜嘢咧？美土啊，就有到極樂世界啊，有108000即神中10億8千，就係你個神海之內啊，有呢個10億，有呢個8千。所以你當極樂世界咧，要行108000里路，即身中10億8千，身之後有10億，你就要行100000里路。除咗10億咧，你就行100000里路。如果10億唔除咧，極樂世界啊，隔100000里路。咩叫10億？身就殺到淫三中惡啊！30000里路喎。考咧考業在多嘅，不考作業在多。一講就作業噶啦，所以考業就無靚，考就妄言，靚是惡考已矣。有40000里路，你又打妄言，又靚是又惡考又已矣。哦，我咪就40000里路咯喎。矣咧，矣就有行層次，行層次咪又係30000里路。所以你的身之後有10億呢，極樂世界啊，離你啊，離咗100000里路，呢個就10億呢。八尺，八尺就8000啊， 八天就是这个心。什么叫八邪呢？第一的邪见，这个见不得正，第一的邪见呢。第二的邪念，起心动念属于邪念，第二个的邪念。第三的邪定，你入定的，你不是入这个正定，入这个外道那个邪定，第三的邪定。第四的邪思维，你心所思维是一个邪的思维，不是正的思维。第五呢，的邪念，你的心所作的业是邪念，第六的你邪意，口讲话呢属于邪意，第七呢，你正尊是邪正尊，你不是向这个善的正尊，向这个恶的正尊，向这个恶的勤力，作恶的勤力，这个邪正尊。第八呢，你邪命，你这个生活呢，不是正常的，邪命来自满，或者这样杀生，反道，这个邪，邪命自满，有八种的邪，所以极乐世界都还有离你八千里路，只是那八种的邪去了，你就行过了八千里路，行过了十万里路，你就到极乐世界。便是色眼，如果有十万八，有十恶八邪呢，极乐世界离你，离你，离你离得好远。因为你这个世界有十恶八邪啊，极乐世界离你就离得好远。色眼未其下得，色近都未其上至啊。讲远呢，极乐世界离得好远啊，是对下近的人讲。极乐世界离得好近啊，对上智的人讲啊。人有两种，人呢是有上智有下近的两种，法无两半咯。到极乐世界的法呢冇两半，一个就十恶八邪，一个就冇咗十恶八邪，法无两半呢。有十恶冇十恶，咪又系嗰个有冇咁样啫嘛？有呢个恶冇呢个恶嘛？有呢个八邪冇咗呢个八邪，咁啊法何曾有两半？系咪啊？系咪啊？你有财布施，不布施咪有呢个财？布施唔布施，咪有呢个财？法无两半，系咪啊？你咁样个有十恶八邪。冇十恶八邪，不无两半，埋悟的有时，边有迟得呢？埋有十恶八邪，你见极乐世界见得迟嘅。冇十恶八邪，自性又冇十恶八邪，你见极乐世界见得迟咧。就埋悟有迟，边有迟得？埋呀念佛求生已悲。埋人啦，有呢个十恶，有呢个八邪啊，咁样佢埋啊，如果唔埋啊，冇十恶八邪。十恶八邪系埋人有嘅，埋人有呢个十恶八邪咧，咁样啊，佢就唔识埋嘛，唔识会除呢个十恶八邪，佢就念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投生极乐，投生死啊，系咪啊？